保安员在全院范围和附近地区搜查，并要求警方协助，至今未见他的踪影。发言人强调，院方非常重视事件，将全力配合警方的搜查行动。天气方面，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。在上午五点，强台风梅花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300公里，预料向北移动，时速约10公里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，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，日间酷热和干燥，最高气温大约34度，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。展望本周持续天晴酷热和干燥。现时气温28度，相对湿度83%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FM 92.6至94.4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AM 783。FM 92.3天水围 ，FM 95.2跑马地及铜锣环 ，FM 99.4将军澳 ，FM 106.8屯门及元朗，香港电台第五台， 联合广播。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，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，仲要妥善保养渠管。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，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，就要尽快维修。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，详情浏览 bd.gov.hk。 阅读除了增长知识，更加可以充实时间，诚邀你进入这个声音文字兼备的书室，感受不一样的阅读体验。阅读时刻，悦耳书室。 坏姿势，脊医话你知30个最易被忽略的痛症元凶。何贝荣，个个都做 sit up， 唔通个个都适合做 sit up？好多人以为做运动一定是好事，但当中暗藏风险，例如仰卧起坐 sit up， 大家做之前一定要加倍留意。不少人都会选择做 sit up 锻炼腹肌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 sit up 的。胡乱做 sit up， 随时瘦身不成，反而形成各种痛症。以下是三大类不适合做 sit up 的人士。第一类不适合做 sit up 的人，患有椎间盘突出的人士，本身已有椎间盘突出，脊椎骨节中间的软组织突出的人士，要避免做 sit up。 声音演绎，陈思正，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、香港公共图书馆、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《阅读时刻》粤语书室。 他是著名刀马旦陈彦龙，练得一身好武艺，有女武状元的美誉。在六国大封赏之中，推车和跳罗山甲的功架可谓首屈一指。他在武抢粤剧《女霸王》里面表演踩沙煲，更加令人为之赞叹。 想欣赏更多粤剧名家的歌声，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，每日下午1点《戏曲天地》。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，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。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，香港电台15台联播，钱佩佩清晨讲理。 跟妈妈讲声早，跟妈妈讲声好，想一天多么好，好啦啦好啦啦，爸爸讲声早，和妈妈讲声好，重新一天多好。嘟哒啦啦嘟，精神爽利。 女儿意，英雄痴，吐尽恩义，情深几许？ 塞外约，怎管思？心中也留多少罪？ 女乐知天地心，倾出至诚不会悔， 献尽爱竟是爱，风中化成唏嘘句。 笑莫笑， 嘅歌星关正杰加上关菊英合唱嘅《两忘烟水里》，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二分，要同你讲声早晨，早晨啦！今日咧就系星期一，一个假期嘅日子啦。咁啊，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，唔系你平时熟悉嘅声音啊。星期一本来应该阿浅为大家主持嘅，咁由于阿浅放假嘅关系啦，所以咧一连一个星期六日嘅清晨爽利咧，将会由佩佩咧喺空气中陪伴大家嘅。你如果只是平时听星期一至三的朋友，佩佩同你讲声早晨，早晨你好嘛。如果你都是长期佩佩的听众的话，相信你对我的声音仍然都不会陌生了。提提你啦，日子就来到2022年的9月12号星期一的早上，一个公众假期的日子，农历来到8月17的啦。 望着了千千哀愁，心有千千结更求，一口心里已怀千千忧，千求也得接受。着了丝丝哀愁，痴念丝丝绕心头，此爱使我苦寻恨悠悠，心结是不够， 我此心盼望接受，世间爱意难求， 爱几深 千劫更求，一求心里已怀前前游，心结千万求。此爱使我苦寻恨悠悠，心有情意 好啦，咁啊听过咧有石修哥哥加上钟玲玲嘅《心有千千结》啊嘛，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俾大家听下先吓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，大致天晴啦，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系颇低嘅。咁啊，日间酷热同埋干燥啦，最高气温约为34度，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嘅。展望咧，本周持续天晴同埋酷热啊，同埋干燥嘅。室外气温28度，相对湿度83%。以前啲电视剧咧，除咗即系电视剧好睇之外咧，仲有啲好好听嘅一啲主题曲嘅。无论你即系几时听，你都觉得哇，好似好配合个画面咁样。就好似《射雕英雄传》嗰几首歌曲咧，都觉得真系好配合个画面啊！我哋有罗文加上恩妮嘅《世间始终你好》。除咗电视剧好睇之外咧，当年一啲嘅电影都真系好正。当然啦，呢套电影上画嘅时候，好似我唔系喺戏院睇嘅，我都系之后咧睇 VCD 啊。VCD 仲记唔记得呢样嘅产品？啊，可能仲系睇《鹿鼎大》年代系嘛？ 谁用双手令我温暖？谁以真爱？

便先何曾讲、 再不用口中天天说我 懒分辨，心里情意若何， 有朝会暂别离， 不会成障碍，清风里都找到我。山里都找到我， 情永像我们有张学友邝丽云的歌声。听到首歌回来有五点半钟的新闻，还有一个小时的清晨丧礼。这个时候我们有李克勤加上关淑仪的歌声。 夜静的灯火照样感觉美丽，浪漫是月半暗淡，却星流如飞。只想找不到宗旨，人完全不知所以。遇集热爱操持，求再度表示。独站在夜深街角，幻性地感染冷漠。无人能明白，我想带着泪而狂歌。跌破的梦魇，仍残留一堆一堆讽刺。唯愿你看见，请你回忆。爱你爱你，你不用怀疑，情感透支。你叫我暗里失理智，有意没意，怎么始终讲不出心中所思？不知所以，只想你回忆。人能明白，我想带着泪而狂歌。跌破的梦魇，仍残留一堆一堆讽刺。唯愿你看见，请。 清晨五点半，香港电台而家由李明友报道新闻。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经过六个钟头的行程，由她离世的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抵达爱丁堡的荷里路德宫，由几部淡紫色车辆组成的灵柩车队，当地星期日上午驶离巴尔莫勒尔堡，放上苏格兰黄旗和花环的灵柩安放在灵车内，车队缓慢行经苏格兰多个城镇，街道两边聚集大批穿着深色衣物的民众，有人向车队抛出白花表达敬意，有人就安静目送灵车离去。灵柩会安放在荷里路德宫一晚，当地星期一移送至在爱丁堡的圣吉尔斯大教堂，举行仪式之后供民众吊唁。女王的灵柩预计在星期二晚送回伦敦，抵达白金汉宫，星期三移送西敏宫，今个月19号举行国葬前的4日，公众可以瞻仰灵柩。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努日内在社交专页说，今个月初以来已经从出兵当地的俄军手中夺回超过3000平方公里土地的控制权，而在东部哈尔科夫一带，武装部队向几个方向推进。报道说，如果乌方讲法属实，意味乌军靠快速反击重夺的土地面积是几十个钟头前所称的三倍。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晚表示，收复了1000平方公里的失地，再在周末的晚上说增加至2000平方公里。乌军在过去的周末期间进入东部被俄罗斯控制了几个月，被俄军视为重要补给枢纽的富皮扬斯克市和伊久姆市，但是一直跟进战事发展的英国国防官员警告，在这些城镇以外的战斗持续。乌克兰官员亦都承认，为了重夺伊久姆周边一些住宅区的控制权，乌军仍然在战斗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结束为期两日的巴基斯坦访问行程，他在行程中到访受洪水影响的地区慰问灾民，期间强调发达国家需要援助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巴基斯坦。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·谢里夫在社交专页表示，感谢古特雷斯对巴基斯坦洪水灾民前所未有的支援，又指对方今次访问在提高各界对人类悲剧的认识方面至关重要。六月中旬以来，巴基斯坦洪水为患，东南部顺德省是重灾区，死亡人数仍然在攀升，截至昨日已经增加至621人，目前当地仍然面对沉重防洪压力。本港新增9033宗新冠确诊个案，8904宗是本地感染，再多11名病人离世，有两间院舍各有一名院友确诊，合共八名同房院友需要隔离。学校方面，有三间中学情报共13名学生确诊，卫生防护中心建议相关学校的班别暂停免授课一个星期。九龙医院胸肺内科日前有一名63岁的病人确诊，经个案追踪发现同房再有两名84岁男病人确诊，另外两名病人列为密切接触者，他们已经转到隔离病房，情况稳定。卫生防护中心说，确诊宗数虽然略为回落，但是仍然要观察较长时间，不排除数字在中秋假期之后会反弹。天气方面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，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，日间酷热和干燥，最高气温大约34度，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，展望本周持续天晴酷热和干燥。现时气温28度，相对湿度83%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FM 92.6至94.4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AM 783、FM 92.3天水围。FM 95.2跑马地及铜锣湾。FM 99.4将军澳。FM 106.8屯门及元朗。香港电台第五台。 联合广播。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，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。

无人能我说自由， 为何思想昨天 相信 可 永 久， 爱是原谅宽恕， 就算 永不 所爱， 为何当初 愿我， 但我 所爱却未想再 所爱，所爱对待我， 或许你心从未松开，友情不可再追，时候换过了，热情未退，谁是最爱伴侣？你的心可会知，我的心未可制止，沉默地叹气，未忘掉你，却一生都想你。 在哪里，愿仍可以会一生纪念你。 无论在哪里， 愿仍可以会一生挂念你。 听过呢，有林忆莲加上王杰的这一首，啊，不是王杰哦，是林永亮的一首《此情只待成追忆》啊。不知道为什么呢，硬是觉得呢这个林忆莲配王杰才是一个合唱的组合的。可能是因为一首的还有令到我有这个误解都未定啊。将时间带到来早上的5:42。今早呢揀了很多首合唱歌曲。不过头先呢，在这个新闻之前那首的《只想你回忆》呢，关淑仪都未出场，那就已经要报新闻了。真系唔好彩，咁啊关淑怡唔好意思啦，咁啊要稍后先可以为你带嚟你嘅合唱歌曲啦。跟住呢首歌可能你听得少啲，我哋有台嘅一位嘅 DJ 朋友 啊。出戏，世界中再大，我眼泪都只得你。早晚上，有了你，心间空间再满了趣味。 生气，你笑我幼稚，种错了因喜欢你。 真喜欢你，我哋有友台嘅林海峰同埋咧有周美欣嘅歌声，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:46，同你讲声早晨，早晨。今朝早星期一，为你主持清晨上嚟有我钱佩佩嘅。今日咧带嚟好多嘅合唱歌曲啊，希望呢啲合唱歌曲都会令你有一个愉快嘅清晨啦。 柔情。一生也属你，情缘早早开始，缘由初初一见起，全然深深爱着你。 柔情一生也属你，原来此生因你生，果敢的心因你起，原来此生已属你。 千种爱的感受，不会及你温柔。这段甜蜜的爱，谁都想拥有。 一生相依是乐事，心可死不能移。 有幸能活千百岁， 爱全为你。 一生也属你。依依的靠倚， 已迷失 跟空虚， 唯能 安心见着你。彼此关心不上锁， 连成 一体有自我，千种爱的感受。不会给你温柔，这段甜蜜的爱，谁都想拥有。 一生相依是乐事，心可死不能移。 世上缘事多变化，始终深信。一生相依是乐事，心可死不能移。有幸能活千百岁，爱全为你。 安全为你，我哋有道德伟加上文佩玲嘅歌声，讲下最新嘅天气先。大致天晴啦，日间系酷热同埋干燥，最高气温约为34度。局部地区由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嘅北风，展望本周持续 天晴酷热同埋干燥嘅，室外气温28度，相对湿度84%啊。呢两位朋友可能你认识佢嘅歌，并不是呢一首，你听下你认唔认得系边位？ 经过是痛苦和变迁，梦飘逝去，逝去多少？昨天不可重建，剩了这灰暗了的脸，岁月要放弃了的脸，向着明天，万千万变。 又依照昨天云雨烟。梦飘逝去，逝去，但求记得曾经与你互勉。就算世界欠缺光线，我共你有爱永不变，笑望明天，莫忧幻变。为着双手笑保持，共你跨越未来，飞越未来，永伴你身 新的一天已经到了在面前，遥遥路正为你牵。 又记着昨天云雨烟，梦飘逝去，逝去，但求记得曾经与你互勉。就算世界欠缺光线，我共你有爱要永不变，笑望明天，莫忧幻变。 漫天希望在明天，为着双手是保持，共你跨越未来，飞越未来，一生肩并肩。 漫天希望在双手笑保持，共你跨越未来，飞越未来，永伴你身边。万片希望在明天，为着双手笑保持，共你跨越未来，飞越未来，一生坚定坚。万片希望在明天，双手笑保持，共你跨越未来，飞越未来，光辉心里是。 漫遍希望在明天，我哋有蒋志刚加上魏以散嘅歌声。当然你可能熟悉的他们的合唱歌曲就是相逢何必曾相识了。刚才他出不到场，我现在一定要还回个出场权给他。讲的是关淑仪，他还带了曹曼一起出场。 So sad。 没有到处放荡与他

泪回望悔不当初，容人自困顾虑过多，痴情徒成痛楚，急风扑灭冷灯一点火，爱恋化造成越多，问世间谁人复怜我，凄冷中等你，等你今晚夜爱我，凄冷中等你，等你今晚夜爱我。 秋天听呢一首歌咧，特别有感觉嘅，特别系天文台话俾你听发出咗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嘅时候听，就更加有感觉啦。秋意中等我，我哋有刘德华、吴远芳嘅歌声。提提你啦，咁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9月12号星期一嘅早上，农历咧嚟到8月10日。今日咧继续系一个公众假期嘅日子啦。咁啊，室外温咧28度啊，相对湿度86%。再次提提你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。虽然咧你话即系天文台发出呢个黄火啦，相信你自己都感受到有种秋意喺度，尤其是早上同埋晚上嘅时候都有少少北风吹埋嚟。着多件褛啊！不过晏昼咧就仍然咧就系争秋夺暑嘅时间，仍然都系好热嘅。所以呢排咧好多人感冒啊，真系嘅，因为可能一出一入冷气啦，加上咧早晚嘅温差又有少少即系唔同咧，又有啲北风啦，间唔中有落两阵雨咧，真系好容易感冒。咁一感冒嘅时候，你又好惊咯，唔知系咪即系中招噶嘛？系咪？咁啊，当然啦，大家都即系做足防御措施，又唔使太担心嘅。同埋咧，如果打足针咧，都唔需要太担心嘅。未打足针嘅朋友咧，不如都去打翻支啊，安安全全啦，系咪？即系你唔需要太担心嘅，都咁多人打咗啦，咁所以都冇担心得咁多噶啦。同埋咧，我哋成日都听到咁多呢啲确诊嘅数字，都好惊自己有机会会中噶嘛。既然咁惊啦，样样嘢都系惊，不如就大家做咗嘅嘢一齐去做，咁啊，买个自己安心又好，买个你身边嘅爱你爱锡你嘅人安心都好啦。最紧要咧都系要做足呢个防御措施啊！咦，今日咧我唔系要播放呢一首噶噃，点解咧？因为系要播放合唱歌啊嘛。系咯，点会系赤的疑惑咧？系嘛？虽然我都好中意嗰首歌，今日拣咗好耐梅艳芳，究竟播边首合唱歌？唉，点都系中意佢同哥哥。 有一声再见，没有半声凄怨，淡淡去淡无言。过去终于过去，留下了。当初一切在怀念，每段美好的片段，脑海一再闪现，是否能证实曾与他？困苦中百转，但结果在眼前，事实证实无缘。我已不敢再说，来日可相见。

谁又怕生生死死，只要好梦实现。情未了，心中丝丝真爱不断，就算是不相见。 我哋有黎明加上周慧敏嘅呢一首歌，真爱在明天，只要有真爱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，几时都可以。嗱，呢排天气干燥咧，又好想落下雨，又有啲热啦，系嘛？咁啊，洗下个空气又好啲啦。不过咧，即系落下雨又觉得都系天晴好啲。唉，人就系咁矛盾噶啦。 到处淋漓细雨丝丝， 每次当天空降下骤雨，不知雨心收于哪处， 本想亲口讲你知， 这一次 说了半句却又停止， 情话语 谈情说话， 情话他想似真， 看像要求些甜。留我爱人在这处，来等小雨终止，即使等一辈子也愿意。我是雨水蒸气常会心事，盼你明了暗里所指， 这个心清楚叫人满意，玻璃半透一双影子， 本想亲口讲你知， 这一次 说了半句却又停止， 情话语 谈情说爱， 情来他想似真， 看像要求些甜。 来等小雨终止，即使等一辈子也愿意。 时间过得好快啊！早上时间6:26啊，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上嚟又要告一个段落啦。临走咧，拣嚟苏永康嘅歌曲，本来唔系呢一首嘅，但最后都系要播翻呢一首。从不喜欢孤单一个，希望今朝早有我陪你，唔会觉得孤单。听朝早同样时间，钱佩佩喺空气中再次同你相遇。听朝早清晨上嚟再见，拜拜。 想讲不要走，偏偏好胜说我那在乎。面对世界我洒脱，一点不似太辛苦。但在漫漫长夜里，摘下面具便从因你在心碎，我所有眼泪都仿佛因你而狂呼。 来自远走， 我方知道对你在乎，愿能留住你心，我却高傲不顾，现在夜夜为后悔，但是现在就迟了一辈，我一句再会竟会有无穷痛苦。从不喜欢孤单一个， 可惜偏偏孤独一个，我不懂得跟我独自对坐，原来没有你做人相当痛楚。 从不喜欢孤单一个， 可惜偏偏孤独一个，你有否想起我，若是再遇求让我悔过，可不可再恋过。在乎，愿说对不起，只可惜你已不顾。 现在夜夜为后悔，但是现在像迟了一辈，我一句再会，竟会有无穷痛苦。从不喜欢孤单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， 早上六点半，而家由李明友报道呢一节新闻。俄罗斯总统普京应约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，就乌克兰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。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，普京在通话中表示，乌方频繁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，有机会导致灾难性后果，当前需要向乌克兰政府施压，令乌军立即停止对核电站的炮击。普京又说，从黑海港口外运的粮食应该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需要，欧盟不应该阻碍俄罗斯向非洲、中东和拉丁美洲市场供应农产品和化肥。法国总统府表示，马克龙向普京重申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的必要性，呼吁俄军由核电站撤走重型和轻型武器，并遵照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建议确保核电站安全。马克龙又说，欧洲的制裁不适用于农产品或者是对农业至关重要的产品。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在社交专页说，本月初以来已经从出兵当地的俄军手中夺回超过3000平方公里土地的控制权，而在东部哈尔科夫一带，武装部队向几个方向推进。报道说，如果乌方的讲法属实，意味乌军靠快速反击重夺的土地面积是几十个钟头前所讲的三倍。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晚表示，收复了1000平方公里失地，再在周末的晚上表示增加至2000平方公里。乌军在过去的周末期间进入东部被俄罗斯控制了几个月，被俄军视为重要补给枢纽的富皮扬斯克市和伊久姆市，但是一直跟进战事发展的英国国防官员警告，在这些城镇以外的战斗持续。乌克兰官员亦都承认，为重夺伊久姆周边的一些住宅区的控制权，乌军仍然在战斗中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结束为期两日的巴基斯坦访问行程，他在行程中到访受洪水影响的地区慰问灾民，期间强调发达国家需要援助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巴基斯坦。